塔罗当看跨年电影，知道散场是两难。他独自去餐馆吃饭，坐在角落里打盹。那场一别离泪多少啊，大厦倾塌的美梦。他也手握着本来的部分，他驻守在那座已经再度流行的城镇，他用尽了全部力气，只为与死亡抗衡。奔赴第一线是虔诚，只是应尽的自然，不敢看父母担忧的眼神。他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幻想未来的可能。下班后关上门，窝在小小空间多安稳。直到资本家藏在蛋壳里加阴谋的城，让他一夜之间无处安身。是那长风包装的一颗微弱的灰尘，最后会飘落到哪里，至今还没有下文。他去了远方，但发现远方并不是美人，怀念起糟糠之地的黄昏。他加班到半夜，绕着太阳穴的偏头痛，看到女孩凌晨一点猝死路上的新闻。他不确定拼命是否真的有益于前程，但我又似乎对不起青春。他喜欢草莓，但最后一刻接受了桑葚。遗憾迷茫苦闷是他一念别间的组成。他和这世上许多人一样过不好半生，逃不来生命偏心的一瞬。黄金粗也有他一捧，我然是一个人。你也是那个人。